第四课，请问一共多少钱？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, 一杯。二, 一共。三, 多少。四, 上网。五, 外带。六, 照相。七, 两块。八, 内用。九, 微波。十, 二十块。